一系列的素质提升举措必将全面提升三合氨基的整体水平，三合氨基也将会更好地为全市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好转贡献更大的力量。三合市安监局祝您周末愉快。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 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六南，0316-3095-777。 清风袭来，树叶杨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安，周末愉快，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陪伴你听歌。如果让你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你平时喜欢听的歌曲的类型，你会用什么样的词语呢？有的人可能是悲伤的，或者欢快的，甜蜜的，动感的，再或者直接用音乐的类型来形容。当然有的人会说了，经常会听不同类型的歌，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安静的时候，想要嗨起来的时候，想听的歌曲肯定是不一样的。总之还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世界上有好歌曲这样的存在，在这里的好歌曲依然会陪伴你，也希望是你喜欢的歌。接下来陈慧琳的一首《数到三就不哭》。 我会记住

有听到过外向孤独症这样的话吗？外向孤独症的八个特征，你来听一下。手机不离身，现在好像很多人都是手机不离身吧。还有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这个我也想吐槽一下。当然了，不同的人熟悉程度不一样，性格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后面的还有哈，从小懂得很多道理，有时候很神经，有时候很镇静，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伤心但不会被发现，安慰很多人但自己却没人安慰，会怀念从前，讨厌现在，有时候会笑得没心没肺，有时候却很沉默。可能很多人都会对号入座几条，所以这个仅供娱乐。你是一个既外向又经常有点孤独感的人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只有一面，所以是正常的。也希望更多时候你是开心、快乐、幸福的那一面。好了，继续来听歌。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风化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 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你不要走得太远，拉断了我的视线，给我一点狠心，让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米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有人说到，电影是多么仁慈，总是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在男女主角还不成熟的岁月里相识，他们不但爱得起，还等得起，最后都能重新相爱。但生活不是电影，电影里离开的可以回来，错过的可以弥补，结婚的可以离婚，生活中的我们没有办法用一大段的时光去等一个人，不确定的人。人生一旦走上了分岔路，即使留有遗憾，也很难再追回。很现实的这样一段话，还是要说，拥有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珍惜，不留遗憾。而当爱情重新回来的时候，也要认真的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破镜重圆。虽然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在这里可以简单的继续听歌。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不老神秘。多少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的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前看过一部电视剧，是叫《转角遇到爱》，记得当时很多女孩子都非常迷这样的偶像剧，也一直都相信缘分好像是天注定的。其实相信缘分真的没什么不好的，哪怕碰到一个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恋人，最终你们没有一直在一起，一直走下去，可是那段经历一定教会了你什么，那段所谓的有缘无分也一定帮助了你的成长。任何一段经历都是有意义的，一定不是白来的。好了，希望现在的你正经历着很有意义的时光，以后的以后也会成为很有意义的过往。不说了，继续来听歌。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笑

如果能在一天快不会有改变，也许你就永远在我身边。如果当时了解看见我的暧昧，你会不会体贴的再多留一会。 三合， 听众朋友，大家好，

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冷啊冷啊冷啊冷啊，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冷啊冷啊冷啊冷啊，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过你都懂吗？ 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初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追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不要把人生花费在讨厌人的事情上，这一生要疼爱别人还不够，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想那些令自己不愉快的人和事呢？那把时间用在喜欢的人身上，喜欢的事情上，对你来说这样可能更有意义。一点点的正能量送给你了，不要总想那些讨厌的人讨厌的事，他们明明对你来说应该是不重要的才对呀，你说呢？希望你喜欢这里的歌曲，继续来听歌。 在那个云淡风轻的城市，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花儿笑着开满青春的四季，为了他我

的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一定是我，这是平常的初衷，现在叫做好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我不会更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是你我都有开始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暖，我爱起来，如果当时发在记忆的城市模糊，爱先更清楚，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认真，期待你挽回你却空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没让你再继续难分，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藏，期待你挽回却空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你差点再继续缘分，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种不同的执着，至少可以替你长到天亮。